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他说应该是的，其实他跌，因为那时候人已经要解释为什么有顺风这件事，有 trade winds 这件事，他就说因为地球的大气层近赤道，长年呢都是受日照最多的，于是呢受热最大，于是膨胀上升，但是上升的时期呢，你始终都是要找地方走的，它不会冲出太空的，冲不到出去的，上升的时期就会冷却啦，但是现在冷却的时期呢，去到呢就是对流层顶了，那时候都知道有对流层这件事，就呢一部分呢就会向北，一部分就会向南，但是向北的时期呢一路咁即係去移動嘅，但去到咁上下嘅時期咧，佢就冇曬呢個動力啦，嚇、啊，亦都已經因為冷卻咧就要下沉啦。咁、於是佢咪沉翻落嚟近地面咯，即係喺高空沉翻落地面咯。沉翻落地面咧，佢又會流翻落去赤道，就形成一個對流圈啦。係嘛，一個對流圈。咁佢話，當佢流翻落去赤道嘅時期，所以其實應該咧喺赤道以北係吹北風嘅，喺赤道以南咧就係、是、吹南風嘅，啱唔啱啊？但係地球有自转噶嘛？自转呢个就叫地转偏向力啊！但系其实我哋一般读气象嘅咧，我哋叫做 Coriolis force，叫做吓科奥里奥力啊！吓、啊，我都唔记得咗啦，中文系、啊，总之叫做科士力吓，即系就系、是、一个气象学家嘅名嚟嘅。Coriolis 就系佢最先提出呢样嘢，就因为地球系旋转噶嘛，自转噶嘛，所以明明系吹嘅北风同埋南风咧。一扯歪咗，一轉一扯歪咗，咪就變咗東北同埋東南咯，係嘛？大家可唔可以想象到啊？因為你個波喺度轉緊啊嘛，北風就變咗東北風，南風正南風就變咗東南風咁樣，咁啊嚇。咁所以佢話原來呢一個 trade winds 咧，即係嗰啲嗱點解叫 trade 咧？就係、是、因為鬼子佬就係因為注重貿易啊嘛，咁所以就靠呢啲嚟進行貿易嘅，因為呢啲風好緊要嘅，嗰啲帆船因為以前係靠風力嘅啫嘛，咁、我哋中國人咧就叫信風，其實兩個都好有道理，信就係即係言而有信，即係好信得過，可以信賴嘅風，即係唔係突然間冇咗嘅，咁所以叫信風。咁佢話呢啲信風點嚟咧？原來就係哈德利環流嘅嗰個下沉部分流翻去赤道，而俾地球自轉扯歪咗。就係、是、叫做順風啦。咁哈德利咧，竟然喺即係十八世紀已經作咗咁嘅推論咧。咁往後嘅好多研究咧，即係證實佢大致上咧係正確嘅。好啦，咁但係留意一樣嘢好有趣喎。呢、這個哈德利環流咧，佢下沉嗰部分咧，原來按照一個物理學啊，大家如果讀過些少嘅熱力學或者嘅氣體嘅動力學咧、原來當佢下沉咧，佢係由一個低嘅氣壓向一個高嘅氣壓嘅地方，因為大氣高層就梗係低氣壓啦。咁啊，沉落去嘅時期咧，佢就會出現一個現象叫做絕熱增温啊，叫做 adiabatic heating 啦嚇。咁啊，你唔好理啦，呢個技術名詞啦。但係總之咧，佢呢個沉降作用，我哋叫 subsidence 嚇 ，subsidence 咧，原來係會令到啲空氣咧係會增温，同埋咧係會變得更加乾燥嘅啊，即係佢亦都蒸發曬所有水氣。咁所以呢啲下沉嘅氣流嘅部分咧，大家打開個地圖睇下，你會睇到。原來地球上面主要的沙漠全部就在這裡，就是在哪裡呢？大概就是北緯30至38度，還有南緯一樣，就是30至38度那樣，原來就是它那個叫做 subsidence zone，就是沉降區。沉降區呢，因為它是壓抑那個對流的，因為對流就向上嘛，它沉下來的壓抑啦，是吧？那也都是很乾的，很熱的，所以如果你看看在北半球來說呢，譬如撒哈拉沙漠，譬如美國的西南面的沙漠、亞利桑那州沙漠、或者是墨西哥的、西北面、或者是所有在中東的沙漠、阿拉伯的沙漠、其實全部就在這個區域、而在南半球呢，當然我們沒那麼熟悉的南半球，譬如在南美洲呢，就有著名的叫 Atacama Desert， 就是在這個智利的北部、秘魯南部、玻利維亞部分呢，就是那個 Atacama 沙漠啦，或者在非洲南部一個很著名的呢，就叫克拉哈里沙漠、卡拉哈里的沙漠呢，其實這些全部都是在那個沉降區域的、就解釋到點解嗰啲沙漠嘅分布係咁，原來就哈德利環流嘅沉降部分啦。好啦，咁但係另外咧，就都要略為講下啦。呢個環流咧，另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咧，就係喺極地。 因為極地咧啲空氣係好凍好凍啦，咁、所以喺南北兩極咧啲空氣就頭先都講過啦，嗰、那個對流層頂都係得個八九公里啫嘛，咁佢個密度好高啦，咁佢就梗係咧就會係向四方八面嚟去流出去，但係流出去咧，原來到咁上下咧，佢又會撞到。即係另一啲嘅環流咧，佢又會上升喎，上升咧佢又會變咗係有一個嘅環流圈，當然就比哈德里環流細好多啦。咁、呢個咧我哋叫做 polar cell，、就係叫做極地嘅環流，叫做、polar circulation。咁呢個 polar cell 咧，其實大致上咧就係喺北緯或者南緯咧60度。即係以上嘅、佢由60度，你知60度已經好北嘅啦嘛。你打開個地圖睇下60度好犀利㗎啦。我哋通常睇北極光嗰啲都係去到60度，就當係有得睇㗎啦，有機會睇㗎啦。好啦，咁啊60度咧，開始有一個 cell 就當然佢又去到嗰個極地啦，直情係北極或者南極啦。咁、佢又有一個咁啊 polar cell 嘅啊。咁而另外咧，後嚟先發現一個咧，就原來喺哈德里環流同埋呢一個極地環流中間咧，仲有一個就唔係咁穩定嘅。同埋唔係好閉合嘅一個環流圈咧，咁就又係一個科學家命名嘅，叫 William Farrell 咧，所以叫做費雷爾。咁呢個叫費雷爾圈，費雷爾環流，其實就係極地圈同埋哈德利圈中間嘅一個混合區嚟嘅嚇。咁、但係其實呢度特別提一提嘅咧，就係話原來呢兩個圈咧，即係哈德利環流嘅最北嘅地方，同埋極地環流最南嘅地方，原來佢上面喺高空咧。就幾萬尺的高空啦嚇，即係講緊都係差唔多萬幾米啦嚇，原來都係形成咗一個叫做高空急流。嗱，其實喺我背後呢幅圖咧嚇，即係我喺網上揾出嚟咧，其實佢都有畫到出嚟㗎。呢個啦嚇，呢度睇下我啦，啊知唔知道啊？呢個嗱呢一個咧就叫 polar jet， 我手指指住啦。呢個其實就係我哋一般所講嘅叫 jet stream。呢個 jet stream 咧叫高空急流啦嚇。其實是影響高，即係呢個中高緯度的氣候是很緊要、很緊要的、即係所有嗰啲咁樣嘅高氣壓啊、低氣壓啊、嗰啲冷風、暖風咧，其實就跟住呢個 jet stream 走噶啦。咁、但另外一個咧就弱好多嘅，就係呢度咧就啊，就呢度有一個叫 subtropical jet。subtropical jet 咧，其實就係哈德利環流咧，即係同呢個法雷爾環流咧交界嗰度附近嘅上空嘅一個咧一個好強嘅西風帶。其實呢度全部都係西風帶嚟嘅㗎啦。嗱，呢個 polar jet 同埋 subtropical jet。即係亞熱帶嘅急流中間咧，就我哋叫做一個叫盛行嘅西風帶，啊，屬於叫做 prevailing westerlies 啊 ，prevailing 就即係盛行啦。咁呢個盛行嘅西風帶，但係 polar jet 咧其實最緊要啦。哇，佢咧其實喺高空咧，頭先講過啦嚇，即係幾萬尺啦，萬幾米啊，佢係嗰個嘅闊度大概係幾百公里嘅啫，咁都好細啦，幾百就唔算好大啦嚇。咁啊即係我哋去台灣都過一千公里啦。即係由香港去台灣先有幾百公里，但係佢個厚度咧係唔過五公里嘅，即係好薄嘅啫，係一條帶嚟嘅五公里。但係當你啲飛機飛入去咧，哇！即係只要你嗰啲飛機係扎實嘅咧，發達啦，因為你等於咧就好似 唔使油 啦，係啦，又唔係完全嘅，用少好多油嘅，用少好多油嘅。但係如果你倒翻轉頭同佢逆流咧，就陰功啦，你就要嘥 好多油 啦。咁所以咧，其實呢個所以極地環流下面呢個咁嘅高空急流咧，好早都已經有啲航空嘅人啦。其實最先有啲人甚至係玩嗰啲熱氣球啊，如果去到高空嘅咧，但係之前玩熱氣球係發現唔到嘅，因為嗰啲熱氣球去唔到咁高，因為佢離地都好高嘅，你個地面好高。咁但係後嚟咧都已經有啲人係隱約係發現嘅啦。但係真真正正咧係對嗰個航空有影響嘅咧，其實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嗰陣時咧，好多飛機飛到好遠啦。咁其中一個特別咧。即係當然對日本人嚟講咧，好深刻感受啦。因為美國當時咧，到晚期啊，即係第二次大戰咧，佢係派好多飛機，即係未抌兩個原子彈之前咧，佢係派好多轟炸機嚟去轟炸日本本土噶嘛，特別係東京啊嗰啲炸到火海咁噶嘛。咁嗰支咧就 B-29 轟炸機 ，B-29。咁你 B-29 嗰轟炸機咧，當其時咧，即係佢喺太平洋嗰啲島度出發啦，係嘛？佢嗰個時期咧，佢有一個好有趣嘅發現咧。佢話點解咧？即係我去嘅時期咧。就好辛苦嘅，即係好似用好多油都唔係飛到好快，但係我回程嘅時期咧就可以好快嘅。咁原來就係因為咧，原來佢就啱啱就係一個迎住逆住嗰個急流，同埋順住嗰個急流啦。其實有時如果喺冬天嘅時期咧，我聽嗰時入天文台都聽啲同事講過啦，係有時當時仲係啟德嗰個氣象所啊，我哋天文台同事佢話係啊，佢話香港嚟講咧，如果喺冬天，因為當嗰個嘅急流咧係向南伸展比較緊要嘅時期咧，你會發覺咧香港飛日本咧，同埋日本飛香港咧， 個時間咧可以爭成大半個鐘啊！ 哇， 係啊，因為如果你香港飛日本咧，你就順住嗰個急流，即係佢啱啱飛機嘅高度就好近嘅急流啊。但係你回程嘅時期咧，你就逆風。所以咧係即係又嘥油啊，又時間耐啲啊，咁樣樣嚇。好啦，咁呢個就係大概嗰個大氣環流嘅情況啦嚇。咁但係仲有一個咧，就要講埋咧，我哋就真係可以講厄爾尼諾係乜嘢啦嚇。咁但係呢個就係比較晚近先發現嘅。大概是二十世紀初啦，嚇，即係都唔係好慢近啦，都超過一百年啦，一百年咁上下啦。咁就又係一個英國嘅氣象學家，就今次佢叫做Gilbert Walker，佢即係威士忌啦嚇。咁但係你知啦，我哋叫 Walker 啦，我哋香港人，但係最衰因為冇人發，而家又跟大陸嚇，你幾唔中高興都嗰啲學術文獻啊嘛，所以佢叫做沃克。環流啊，即係打落飛起嗰陣時，我都拗曬頭。點解 Walker 叫沃克啊？咁，唉，因為要普通話啊嘛，要普通話啊嘛。佢嗰個沃字啊，肥沃個沃啊，就讀沃啊嘛。Walker 環流，唉，真係嚇。咁你點本土都冇用噶啦嚇，因為你啲學術文獻全部都用沃克噶啦嚇。好啦，咁啊，沃克環流咧 ，Walker circulation 咧，原來就完全唔同啦。因為頭先我哋講嗰啲環流咧，佢基本上咧都係沿住嗰、那個。差不多地球的自轉軸或者沿住嗰個經道、我哋叫做 meridional flow。嗱 ，meridian 就解指五線咁解噶嘛，嚇、咁你每笪地方都有個指五線嘅嚇、prime meridian 咧就喺格林尼治。嗱、記住啊，我最近聽收音機都有人仲講緊格林威治嘅嚇，係錯嘅。咁啊，但係即係嗰條最即係零度嘅指五線咧，就穿過格林尼治天文台啦嚇、Greenwich 啦嚇。咁、但係其實每笪地方都有佢自己嘅 meridian 噶嘛，所以呢叫 meridional flow。但是 Walker Cell 他的發現就是原來除了這些 Meridional 也都是有什麼呢，是有 Latitudinal 的，就是沿著那個緯度，但這個沿著緯度主要是集中在赤道那裡、即是說你可以想像一下，剛才我說嘛，你那些東北的順風和東南順風就在條 ITC set 匯合、但匯合之後呢，其實它是向上升啦、有雲有雨啦，但是它說向上升之後呢，有部分就向北流，有部分就向南流啦，但系啲科學家之前係忘記咗，佢一樣可以向東流、向西流噶嘛，即係佢升咗上上空啊，既可以向北、向南，亦都可以向東同向西噶嘛。咁當然，如果佢向東同向西，到咁上下亦都會沉翻落嚟噶嘛，又會形成一個對流圈噶嘛。但係呢個對流圈咧，其實基本上就會喺個赤道嗰個平面啦、，along 嗰個 equator 嗰個 plane 嗰度。咁、呢個對流圈咧，其實如果我哋睇。一個地圖，好似我後面呢個地圖咁樣咧，其實就係會啊，某啲地方全部都講沿住赤道嘅，但係沿住赤道咧，原來有啲地方咧就大致上咧，大部分時間都係沉降嘅嗰、那個空氣，但係某啲地方咧就大部分時間都係上升嘅，嚇嗱咁我哋咧好接近厄爾尼諾，因為咧其中一個最勁嘅上升區咧，呢、這個所謂沃克環流咧，原來就係喺我哋全世界最勁最勁嗰個風鬥。啊、有冇聽過風鬥呢個名稱啊？啊，唔係蜜蜂鬥，係啊，蛇鬥聽得多。呢個風鬥就係菲律賓以東嘅海面，哦、即係西太平洋，或者有時叫西北啦，因為佢已經係赤道以北啦，或者一般係西。因為原來咧，菲律賓以東嘅海面咧，就係、是、全世界嗰個海水温度最高嘅地方。最高的嚇，咁、我哋知道颱風形成最基本的條件啊，即係初中讀過啦，係即係攝氏26度或以上咁先有機會形成啊嘛嚇。咁佢嗰度咧就隨時都即係超過26度嘅啦，所以係最多颱風形成嘅。咁、而嗰度亦都係一個最強嘅上升嗰、那個沃克環流嘅上升部分，係嘛？咁另外，但下層嗰部分咧，原來就喺太平洋嘅東岸咧，就係、是、通常係下層嗰部分嚇、啊。好啦，咁樣點樣同厄爾尼諾有關咧？咁我哋又休息一陣咧，翻嚟再解釋。